弟兄姐妹平安，复活节快乐。今天经文我们用约翰福音二十章，主要的经文是在十九节之后，但是我还是从头开始念。请你打开圣经，在我们新约的圣经158页，约翰福音二十章，这是上帝的话语，由我来念。七日的第一个早晨，清早，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面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了坟墓里，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在另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的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那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去了，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身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19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着或锁着。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门徒中有称为底图马，就是双胞胎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同他们在那。门都关着，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看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或不要不信，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30节，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的奇迹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着生命。那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儿子，他是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他不止活在世上，他为我们死，他不止为我们死，他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你的右手边。因为他复活，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活了，因为他必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就求你叫我们今天能够，虽然不再眼见他，却能够凭着信心听到他的话语，就能够凭着信心之眼看到他，就如当初门徒们看到他。 就称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祷告是奉他的名，阿们。约翰福音记载，在耶稣复活之后，特别向三个人显现：抹大拉的玛利亚，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称今天的主角底图马的，意思是双胞胎的多马，当然还有西门彼得。去年的复活节，我们看耶稣最先向抹大利的玛利亚显现，我们也讲过耶稣之后又怎么在岸边向彼得显现，为他做早餐。今天我们留意多马，通常在教会历史上是多疑的多马。十九节，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就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日，按照犹太人的算法，就是耶稣受难之后的第三日，就是我们的礼拜天，自从那时开始也就成了我们的主日。那晚门徒聚集在屋子里面，耶稣说约翰说门是关着或锁着，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那我想他们不仅害怕，他们也很困惑，因为那天早晨他们中间的彼得和约翰看到空的坟墓，又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告诉他们说我已经看见主了，还告诉他们耶稣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女人说的话可信吗？耶稣不在坟墓里，那他在哪里？接下来会要发生什么事？耶稣曾经说不要怕，只要信，但是门徒那晚又怕又不信，他们没有看见，他们也没有相信。耶稣曾经多次告诉他们，在耶路撒冷他不仅要受害，还要在第三天复活。哦，他们看到耶稣受害，但是耶稣复活他们还无法相信，他们压根就没有想到耶稣复活这件事。他们在那天早晨没有在坟墓外等候耶稣出来，那天晚上也没有人摆设筵席要欢迎他们的主从死人中归来。门徒们的心都信得太迟钝了。路加记录耶稣怎么说他们？无知的人啊。而我们中间谁又有知识有信心呢？若那晚你在那屋子里，你会说弟兄们免怕，不要怕，我深知他掌握明天，我的生命充满了希望，只因为他活着。 No， 其实我们都低估在耶稣死和复活之间是救赎历史上最悲惨的三天，至少对门徒们来说，对他的门徒来说是最绝望的三天。一周之前他们才和主耶稣一同凯旋地进到耶路撒冷，在路上有人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值得称颂的。他们本来期待要与主耶稣一同作王，几天之后祭司长和官府就以最羞辱最残酷的方式杀死了耶稣，这表示以色列国拒绝耶稣做他们的王，也否认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基督弥赛亚。拿撒勒人耶稣不过是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而且那天还不是唯一的罪犯，就表示他的门徒其实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之外，是在所应许的诸约上的局外人，活在世上，他们没有指望，也没有上帝。这就是耶稣门徒在那三天的光景。我甚至不确定门徒们那天晚上在房子里面能够祷告，教导他们主导文的主已经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要向谁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耶稣在十字架上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连他自己儿子天父都没有回应，门徒要怎么祷告？要向谁祷告？没有办法祷告的人就是最绝望的人，而且他们自己知道，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每一个人在最关键的时候都失败了，都撇下他们的主耶稣逃跑了。 你可以想象，对背叛耶稣的人来说，也许他的复活不是天大的好消息。或许他们那天那晚上并不那么迫切的想要见到复活的主，他们不仅害怕，不仅困惑，不仅忧伤，不仅绝望，更是充满了内疚。你怎么面对主耶稣？耶稣来到他们中间，约翰没有说他怎么来到那屋子中间，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愿你们平安。路加说他们当时以为他们看到鬼。耶稣大可问他们，哎哎，我死的时候你们在哪里啊？你们不是都说要跟我一起死吗？但是主耶稣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说愿你们平安，平安归于你们。这是犹太人常用的问候 Shalom， 也是门徒们那晚最需要听到的几个字。不要怕，我来了，平安就是你们的。耶稣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这个动作是要门徒们确认是他，不是别人。因为那时候那天至少还有其他两个人有十字架的伤痕，但是唯有耶稣他的肋边有伤，要应验经文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有趣的是，加尔文认为如今耶稣有复活得荣耀的身体，就不再有伤痕。也许吧，我不会说加尔文是异端，但是我倒认为十字架的伤痕永远会留在我们的主上帝儿子身上。约翰不是称他为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我宁愿以为十字架的伤痕就是我们的名字刻在他的手掌心上。父看到他的伤痕，就表示父不可能，永远不可能对我们说不。我们看见的伤痕，他的伤痕就将永远以他为乐。他的伤痕将提醒我们他为我们所做的事。就如门徒们那晚看到主就什么喜乐了。主耶稣他真的实现他的应许，他应许他们，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你们是的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将要变成喜乐。我要再见到你们，你们的心就会有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彼得后来说，我们虽然看不见他，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的大喜乐，满有荣光的大喜乐。他们那晚则因为看见他，心中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耶稣再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又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你记得耶稣曾经说过同样的话，不久之前，在上十字架之前几个小时，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大祭司的祷告里面，他向父求，他们不属于世界，正如我不属于世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不但为这些人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求。儿子就是天父差遣到世上的儿子， He's the sent one。属于儿子的人则是儿子差遣到世上的人，守基督徒的身份不仅是信耶稣的人，也是受基督差遣的人，如同父差遣他的儿子。父怎么差遣他的儿子？有人认为耶稣行神迹奇事，受耶稣差遣的人也要行神迹奇事，也有人认为耶稣传上帝国的福音，他为了这事而来，我们也受他差遣传福音，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或者耶稣周流四方行善事，所以我们也理当受他差遣的人周流四方行善事。但是我想耶稣的重点不是父差遣子到世上做了什么事， 因为毕竟要效法耶稣行神迹的人，通常也不会想要效法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重点是父怎样如何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以马内利，上帝与人同在。耶稣来到世上，没有只出一张嘴，没有只会说教，只会定人的罪，然后只死在十字架上，反而他认同我们，他成了我们的一份子，他学习我们的语言，他吃我们所吃的，喝我们所喝的，甚至向一个女人要一杯水喝，他甚至与罪人和税吏同吃同喝。有人说这个是无可形容，没有办法想象的宣教方式。地上三十年辅救我们，顾念我们的软弱，经历我们的试探，长久忍耐我们。父怎样差遣他的儿子，怎样他的儿子总是顺服，总是以他父的事为念，总是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总是顾我们的事而不顾他自己。他总是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他总是依靠圣灵，圣灵先是基督不可分离的伙伴，之后才成为我们的保惠师。父就是这样差遣他的儿子，儿子也就这样差遣属于他的人。这属于他的人不只是那天晚上他的门徒，还有因他们的话，因门徒的话信上帝儿子的人，就是我们。这表示你是基督徒，不论你认为主耶稣差遣你去做什么，去宣教，去职堂，就简单的忠心委身在一个教会彼此服侍，你至少要乐意与人在一起，如上帝的儿子乐意一生与我们在一起，好将父显明出来。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喜欢与人在一起，特别是与耶稣所爱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你必须问耶稣差遣你到世上干嘛。这也表示受基督所差遣的人需要基督所差派的圣灵，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能力执行他所托付给我们的任务，就如上帝的儿子从来没有凭着他自己的能力执行父所托付他完成的任务。 So 22节，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学者有诸多的讨论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原文其实没有向他们，只说耶稣呼吸了，深呼吸了一口气。而我认为不论耶稣到底有没有向他们吹气，耶稣那天确实赐圣灵给门徒，好差遣他们，正如照样父怎么样差遣他们。这不是说门徒们之前没有圣灵，显然他们必须有圣灵才可能成为耶稣的门徒。这也不否认在五旬节圣灵将以更公开的方式浇灌在门徒和信徒的身上。门徒们那晚在房子里领受圣灵，就预告圣灵将要在五旬节在另外一个屋子里面浇灌下来，充满了门徒。而且这岂不就是在主复活的第一天应该发生的事？在新创造的第一天，起初主耶稣身为死人复活中出熟的果子，向复活丰收的第一批的收成吹了一口气。就像起初在创造的起初，上帝在创造之初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得赦免，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来。这不是说除了他人子以外，世界上还有任何人有赦罪的权柄，这乃是说上帝儿子所差遣的人就代表上帝的儿子，接待上帝儿子所差遣的就是接待上帝儿子，而接待上帝儿子就是接待那差遣儿子的父。这是说凡接待上帝儿子的罪就得赦免，凡不接待上帝儿子和上帝儿子所差遣的人的罪总不得赦免。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晚耶稣来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使徒多马，十二个使徒之一，并没有和其他的门徒们同在。我们只知道多马这家伙没有出席第一个主日聚会。See, you don't, 你真的不应该缺席主日敬拜。多马的话不多，在圣经里面只有三次记录他说话，都是在约翰福音。但是你听得出来，多马是一个总有自己想法的人，不是吗？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那时候，多马怎么说？多马对其他的门徒说，我们也去和他同死吧。你以为这是彼得说的？ No， 这是多马说的话。我一度以为多马说这话多少是出于某种无奈或身不由己，因为耶稣立志要去犹太人那里送死，所以他说我们也只好跟着他一起去死一死吧。我以前是这样认为，但是我现在认为多马的意思是，我们跟随耶稣其实没有其他的选项，我们必须同我们的主一同死，即使我们并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送死。多马曾经那么的热心，几近盲目的跟随耶稣，其实也就解释之后他对耶稣复活的消息的那么激烈的反应。当门徒们对多马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他没有说哈利路亚。多马回答，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你注意多马的要求是非常的精确，手上的钉痕，肋旁的伤痕。我们通常以为多马要的是他要看到证据才行，但是多马其实要的更多。多马他当天的反应是如此的激烈，你会问，你还好吗？你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受了什么打击？你确定你要伸指头探入他的伤痕，伸手探入他的肋旁？哈 ，bloody！ 你注意，这并不是要他要看到证据，这不是要求证据，这是多马针对某一个人的情绪宣泄。为什么？因为多马曾经跟过那个人，相信过那个人，爱过那个人，但是如今他信错人了，不是吗？那人深深的伤害他，叫他深深的失望。Yeah, I mean, 多马知道耶稣告诉他，多次告诉他，他必须在耶路撒冷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甚至三天之后要复活。但是他也以为拿撒勒人耶稣就是要救赎以色列的王，怎么晓得耶稣他连自己都救不了？ Yeah, 幸好多马没有那么冲动与耶稣一同死一死吧。但是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 如果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从坟墓中走出来，就证明多马信的没有错，他的信没有落空，这也证明多马信的非常的失败。这印证他信耶稣，却没有跟随耶稣一同死。耶稣他实现他的承诺，但是多马没有做他信誓旦旦要做的事。你也经历过这种事，你们两个人说好要一起做一件事，其中有一个人做到了，你没有做到。你看得出来，耶稣如果留在坟墓里，对多马来说他才比较好过，他至少能对自己说，幸好我没有和他一起死。有人说信心抵触理性，但是不信的心往往才最不理性。多马他有耶稣多次的应许，三天后要复活，有门徒们直接对他的见证，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他自己曾经目睹耶稣叫死人从坟墓中走出来。多马没有理由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没有理由。但是你知道，一个人信或不信跟理由没有关系。一颗受到重创的心很难相信。过了八日，就是一周后的下一个主日，按照犹太人算日子的方法，门徒们又在屋里，只不过这次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还是关着的或锁着的。耶稣又来，站在他们当中，愿你们平安。我们好奇，来，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之后没有立即升天，他留在地上40天。他在40天到底做了什么事？他到底去哪里？ We don't know。 新约作者只给我们一点点的线索，他有时候在屋子里，他有时候在路上，他出现在岸边，他一下向这个门徒显现，一下向500人显现。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在干什么，因为将来我们看到他，我们应该可以问他。我们只知道耶稣特别去找那些背弃他、不认他、不信他的人。多马因为他没有参加第一个主日的聚会，耶稣就特别在第二个主日去找他，对他说 Come on， 你来，你伸出你的手来，你看我的手，你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所以你好奇，多马究竟有没有伸手探入耶稣的肋旁？说他有的人可以举手，我们有一些呼吁。认为他有的人请举手。不太敢表态，这是我们的特色 ，right？ 你现在知道我牧养你们有多难啊？ Oh， 你会好奇他敢吗？伸手入上帝儿子的肋旁，所以古代教父会说，他们讨论一个问题：他的手如果碰到上帝的儿子，怎么会不立即就融化毁灭掉？我会说。耶稣下命令，这是直接的命令。多马伸出手来，多马怎么敢违背他的主？你注意，耶稣的命令其实完全符合多马的要求，几乎是同样的字。难不成那天耶稣听到多马，他说：“我总不信。”主耶稣他俯就多马的要求，多马就必须顺服。主耶稣他知道多马他需要看到他的伤痕，他需要伸手探入他的肋旁。多马，多疑的多马，哎，这通常不会是我们的英雄，但是他是史上唯一一个伸手探入上帝儿子肋旁的人。 和合本翻译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但是原文其实不是疑惑，疑惑的希腊文是另外的字，疑惑在新约里面通常是三心二意。耶稣在这里用的字是不信，可直接翻译不要做一个不信的人，只要做一个总要做一个相信的人。多马看到耶稣，摸到耶稣，就顺从耶稣，就信了耶稣，说我的主，我的上帝。彼得曾经对耶稣说，你是基督，你是上帝的儿子。多马则是第一个认耶稣为我的主，我的上帝。一个完整的信心不仅宣告你是，还必须宣认你是我的，我的主，你是我的上帝。这就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也最至高的宣告，居然出自一个不信人之口。我的主，我的上帝，改变一切， changes everything。我的主，我的上帝，就不再有我种不信的愤世嫉俗、苦读、自哀自怜。多马看到复活的耶稣，才可以不再看自己的失败，就可以真的为他的主舍命。毕竟他的主、他的上帝先为多马舍命。耶稣对多马说：“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我想不是说信心软弱的人必须看到才会信，或信心坚强的人则不需要看见就信就更有福。耶稣在这里不是讲论信心大小的差别，而是强调救赎历史的差别。救赎历史，我的意思是，当耶稣在肉身的时候，还与门徒同在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看到耶稣，甚至摸到耶稣才信。他们不能说啊，不用了，我不用去看了，我 OK， 你说了就算。No， 凭着眼见是主所赐给他们的信心模式，但是他升天之后，就是没有人再可以凭着眼见，就必须什么？凭着信心，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为何主耶稣差遣门徒也差遣保惠师，叫那些无法眼见的人我们可以信。我们怎么信？不再凭着眼见，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语来的。我们还有很多关于复活的教义可以说的，我们之前也说过了，但是今天我只说耶稣他复活，就至少表示你的生命不可能没有改变，除非你也能说我的主，我的上帝。你只不过是信一个死人，你只不过是信一个概念，一个口号，而你不可能为一个死人舍己，你也不可能凭着一个口号而活在世上。他若真是你的主，你的上帝，弟兄姐妹，你就不可能，你就不能，你就不应该活得像没有复活的人，吃吃喝喝吧，明天又死了。他复活了，就表示你明天也死不了。耶稣复活，就表示你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你死而复活的主活。耶稣复活就表示你不再有这个说我不能，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做到，我就是这样。除非你没有复活，除非你没有他的圣灵，除非你不知道如保罗说复活的大能。耶稣复活之后去找那三个人，那三个人是什么人？那三个人其实就是最需要他的人。抹大拉的玛利亚需要他的主耶稣，他说有人把我的主拿走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告诉我，我去取他回来。多马需要主耶稣， Why？ 因为他不信，他说我非得看到他，我总是不信。西门彼得需要主耶稣， 因为他说，希伯来人说什么？因为他三次说，我不认得那人。使徒保罗后来说，耶稣复活，复活是为了我们的诚意。但是你不仅需要诚意，你需要的更多。你需要的更多，就是玛利亚最需要安慰，多马最需要信心，彼得最需要爱。是的，主啊，你知道我爱你。因此耶稣复活之后去找那三人，他们最需要他，就如我们，你我也最需要他。所以在座的朋友们，在今天耶稣复活的日子，你的程度在哪里？你需要耶稣的程度在哪里？你需要耶稣到什么程度？还是你其实并不那么需要他，你可以处理你自己的事，过好你自己家的事，你就不麻烦耶稣了。他有没有复活其实对你来说也无所谓，反正他也不是你的主，你的上帝。我要如果是这样，真的很可惜，真的很可惜，表示你从来没有得着耶稣。因为只有最需要耶稣的人才得着耶稣，因为耶稣只对最需要他的人显现，因为耶稣只满足最需要他的人的需求。而如果他是你的主，你的上帝，你就是最有福的人。你有了他，就有了天父，你就拥有一切。那些见过他的人知道这个事实。多马这个人曾经对耶稣说，他说一句话，他问耶稣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去往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那条路呢？我一直以为多疑的多马问这句话是有点明知故问 ，bad attitude， 态度欠佳，坏学生，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现在明白了，多马他真的不知道。他们其实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只有多马敢问，就如只有多马敢说，我要用我的指头探入他的钉痕，我要用我的手探入他的肋旁。哇，他是有福的人，因为多马怎么求，耶稣就怎么给他；他怎么问，耶稣就怎么回答。耶稣怎么回答多马 ？You know， 你知道耶稣怎么回答多马？圣经之中最有名的一句话之一，居然是对多马说的：“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而且已经看到他。多马，谁想得到？弟兄姐妹，从今以后，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信他，也是爱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因为你的儿子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你就是我们的父，我们的上帝。我们看见他就看见你，我们有他就有你。感谢你叫他从死人中复活，我们信的就不枉然，我们的盼望也不落空。 我们将来要看见他变得像他一样。为此我们感谢你，为了他复活我们喜乐，因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